没差于时间。哦，年华，唯有你曾攀越的山峰和曾给的宽容，在记忆中闪闪发光。是非经非难断，不断疑难，越想要去除。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早，我是于思淼。 哎，周一的一个早晨，对吧？ 对啊。 一起来关注天气。 嗯， 我来给大家说说天气的情况。 好的。 天气在哪儿呢？ 天气在哪里呀？ 天气在哪里？ 天气 还真找不着，这找着着了。天气，哎，看看天气啊。 嗯、 白天呢是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间四级，最高温度是5度，相对湿度20%。夜间呢是晴间多云，南风2级，转北风3-4级，最低温度是-4度，相对湿度50%，每毫线形1和6。 哎，我真的是感觉到从冬至以后，天一下就变长了 啊， 就感觉5点多了，就还有太阳呢。 对， 以前恨不得4点半就黑天了。 哎，从冬至开始，但没这么夸张，反正是 吃饺子没有？ 这啊，跟饺子有什么关系？ 冬至吃饺子呀。 就是。 哎，你吃饺子了吗？ 没有，今年还真没吃。哎、 真没吃上。 真没吃上饺子。 太忙了。 不是忙，没有人给包啊。 你自己会包，求什么人啊？ 不，自己没有时间包啊。 还是太辛苦吗？我就说你太忙了。 外边就是人太多了。 对对，那对 吧，真的人太多了。 这个饺子不能在外面吃。 后来呢，我还说呢，说就是周就是冬至那天去了一个食堂， 嗯， 我们就聊说今天按道理说这个食堂不是咱们这儿食堂， 嗯嗯嗯， 按说肯定会吃饺子， 嗯， 还猜什么馅儿，什么什么什么馅儿、哦，到那之后吃面条。对。确实从冬至开始呢，这个白昼就会比黑夜慢慢的变长了，一天一天变长了哈。 嗯、是啊， 这个人的状态也慢慢恢复了。 对呀、啊， 从猫冬、啊、这个冬眠的状态开始慢慢恢复了。 嗯， 是不是？ 对。 今天来聊的话题， 今天来聊的话题是说一说您花的那些冤枉钱。 跟刚才大家聊的都特别有关系，花过什么冤枉钱？比如说买过的一些东西，后来发现，哎呦，这钱呀、啊，要不然就换成了一个物品，在家这一直搁着呢、 嗯； 要不然就换成了一张卡片，在那里边一直扔着呢。 或者是就当时随大溜的一个选择，但是你真正做了这件事儿，也发现啊，也没什么用。 对， 嗯， 就说自己花冤钱的这个事儿吧。 嗯， 也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首先呢还是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家长要注意了，北京儿童流感的病例数呢已经是上升明显，3种流感病毒呢共同流行，目前呢北京已进入了季节性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季节了。根据市疾控中心监控显示， 那近期呢，流感活动呈上升的趋势，并出现了乙型流感病毒、甲型 H3N2 亚型流感型病毒以及甲型 H1A1 流感病毒共流行的情况。尤其是呢，12月份以来，医疗机构呢报告的儿童病例呢上升幅度较为明显，但是波动仍在正常范围内。疫情呢大部分出现在小学1、2年级和幼儿园。 那么是疾控中心也是介绍，流感多发生在冬春季，那么气候寒冷，空气干燥，容易引发流感疫情。那么流感等季节性的传染病呢，是由病毒、细菌和衣原体、支原体等病原体引起的，那主要是通过空气传播、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那学校还有托幼机构等单位呢，是人群比较聚集的场所，容易引起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那么为了减少聚集型的疫情呢，市疾控中心也是提醒学校和托幼机构一定要严格的按照防控措施要求，加强各项传染病的防控工作。 哎，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就是发现这个发热或者流感这个病例的哈，一定第一时间为其佩戴口罩，并实施单独的隔离，及时与家长联系，带患者就医或者是回家休息。期间呢，也是避免参加集体活动和进入公共场所。第二呢，强化晨午检制度。因病缺席登记制度，对新发现的病例及时的进行登记和报告。 还有呢，就是要注意保持教室、宿舍、食堂等公共场所的空气流通。那么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一定要加强日常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的空气新鲜，定期打扫卫生，保持环境的清洁。第四呢，就是要督促学生做好个人卫生，还有勤晾晒被褥啊，勤换衣服，勤洗手。不要共用毛巾、手帕等。那咳嗽和打喷嚏的时候，要用纸巾或者是袖子遮住口鼻。接触病人的时候，一定要戴口罩。 其实这些这个我们这需要应对的方式哈，每次当这个流感来袭的时候，其实都应该注意， 是， 也就是这个习惯应该平常已经养成的， 嗯， 对吧？平常就这样的习惯，无论流感来不来，都应该这样习惯，是吧？同时呢，也提示各位家长要注意吧。比如说，第一个就是让孩子尽量避免接触出现流感这个症状的患者，不接触的时候呢，可以佩戴口罩，以降低感染风险。 还有呢，就是孩子一旦接触了出现流感症状的患者的时候，一定要尽量的去避免用手接触自己的眼睛、嘴和鼻子。那么同时呢，应该立即用肥皂或者香皂洗手，洗手的时候要保证揉搓的时间，而且要用流动的水去冲洗干净。再有呢，就是在空气良好的情况下，房屋呢是需要勤通风的，保持空气的清新。 对，还有就是几个多吧，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多锻炼，保证睡眠，多增减衣物，还有就是多喝水，对吧？这个吃一些就是相对于清淡啊、易消化、富有营养的这些这个食物哈。 对对对，希望家长朋友们也要为孩子做好防护的措施。 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啊，可能刚才这些呢是咱们通过一些这个专业的手段能够检测出来的一些病状，对吧？但是现在很多人迷信一什么事儿呢？也是来检测，但检测的不是病症，检测的是孩子的天赋。 天赋，我家孩子是不是天赋一禀啊？ 这 天赋两禀啊？ 你家天赋二条，你家啊，天赋3万，这个。一口唾沫能测出孩子的天赋，别迷信了，背后利益高的惊人。现在呢，市面上的什么基因检测产品是越来越多了，哎呀，甚至出现了什么天赋啊、才艺的基因检测，只要是对孩子的口腔黏膜采样，经过检测就可知道孩子在阅读、表达能力、专注力、运动、音乐能力等方面是否有天赋。然而，权威的专家直言了，说用基因啊测这天赋很难，提示家长真的不要迷信这个检测结果。据了解呢，目前不少商家也是把基因检测包装成为无所不能的灵丹妙药，推出各种基因检测套餐，不仅呢是有家族遗传项目，还有婚配检测等等。但记者发现了利益惊人，仅儿童天赋基因啊这个检测一天就有几千份的订单，市场价却高达了4800块钱，就算是打五折利润还是非常可观。销量多的时候呢，这个代理价甚至能这个低至1000块钱，利润几乎是翻两番了。 我觉得就是相信这个事儿的家人可能是太盼着孩子成为人才了， 对，就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 咱们冷静点想想，就觉得肯定是不可能的哈。 对， 嗯 啊， 继续来看看水果篮也穿内增高， 嗯， 来看看这是行业的潜规则了。走亲访友和探望病人的时候，不少人都会挑一个果篮。不过呢，这个果篮可是大有学问的。那水果篮的底部可能会垫纸，那么为了让水果篮更加充实一些，直接买的水果，要比水果篮里的新鲜。还有比如说有现场重新装水果篮的这个服务，但是价格会更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历？ 嗯， 我是最近买了那么一盒草莓，觉得真的是，你其实现在觉得水果店的人也不容易， 怎么讲？ 因为他也是要先从那个市场批发来嘛， 哦， 然后再在超市卖出去。真的，我就是那个装草莓的小盘子， 嗯， 它是一块石头做的， 然后呢？ 然后我觉得等他要批发来的话，那些都要算重量吧，因为他这样零售是多少钱一盒？ 石头算重量，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并不太大。 真的， 按石头算重量的话，那谁还买了？你自己想想，那草莓多重一个，那石头可这家伙这可占分量。这一盒的话，这一石头占三份草莓钱，那我疯了，我进它。 可是真的就那么沉呐？ 是那么沉的，我可以回来之后再包装。比如我进了一箱之后，这一箱假设100块钱， 嗯， 我把它分成20盒卖，可能这一下200块钱就出来了，再加石头盘。 哦，你的意思是超市的人自己买的石头的盘子吗？ 对呀，啊。 那他这样零售的话，他是按照盒出售，他不是称重啊？ 嗯，那不可能，我觉得是这样。如果说他是这个按这个石头的价格买回来的话啊， 嗯， 他卖时候一定也把这石头得称出去。 哦， 对吧？不可能，我自己买了得了，对，我就不收你们钱了。这到底是因为好看啊？到底因为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呀？超市再重新包装过来，我觉得很正常。要按石头价格买草莓这事儿，我觉得还不如底下给我垫点什么报纸什么的呢。 可是，你会不会觉得现在生存很难？ 对，确实是这样，像你所说的， 嗯， 而且水果价格现在还真是啊， 真的 比较奢侈。我们不太爱吃水果，现在多喝点水就行了， 吃点西红柿。西红柿也很贵啊。 对对对对对，继续吧，关注我们来看看变废为宝，绿皮火车变身双创小镇。这事儿呢发生在辽宁哈，这绿皮火车呢进行改造，打造集文创商业为一体的青年创业创意社区，建成了占地20000平方米的双创火车小镇，共有20节绿皮火车车厢。目前呢有这个社区便利店呀、创意花房啊，以及连锁简餐等项目呢，也是入驻创意小镇了。 嗯。再来看一条吧。 啊， 来看这个90后的帅哥给口红贴膜。 哎， 来看看杭州的街头呢是精心了专业口红贴膜。 嗯， 原来呢浙江工商大学的小天看到女同学爱用这个某某品牌的贴纸贴口红，但是呢又贴不好。 嗯， 哎，就觉得发现了商机，贴一支啊迪奥的口红30块，一支美宝莲10块。那据了解呢，现在某网站上一年出售这个50万这胶带的贴纸，每卷是10米， 嗯， 所以这10米能贴 N 根口红， 嗯，这手艺全在里边了， 啊， 手艺好， 对， 就关键我不明白贴膜干嘛， 我也不知道，就保护，我没有口红， 哦，对，你没有口红， 嗯。 我看了一下这口红，确实贴完挺好看的，这不得不说， 啊， 而且人家还很讲究的把您那品牌那个 logo 给留下来了。 嗯， 就是把周围贴上特别好看的，有些是那种哎古香古色的那种这个贴纸， 嗯， 还有那种什么撞色的这个各种花纹的贴纸，真挺好看的。但我这口红不是说这个常用常新吧，不是一下能用好几年那种吧，我不知道。 我觉得这就有点像当时就大家都换手机壳似的，就觉得手机壳好看。 哦，但你手机最起码用好几年呀， 嗯， 是不是？但这口红不是抹完就没了那种东西吗？ 哎呀，女孩子的心思，男孩子你不要猜，不要猜。 所以今天才聊这个话题啊，花过什么样的冤枉钱？ 嗯， 一起来说，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起来听一首来自谭维维的歌，叫做《陌上花开》。 来自谭维维的一首《陌上花开》。 哎，今天来聊的话题是花冤钱，花过什么样的冤钱呢？都啊，把什么钱都花冤枉地了都，是不是？ 哎，其实就是看看网友们，或者是看看大家说的哈， 啊、 再加上自己的经历，能总结 都差不多， 能总结出来挺多。你看，比如说有人说婚纱照， 嗯， 婚纱照这个真的是有点拍出来之后就放那儿了。 不，但是我觉得就是什么，我因为我没拍过啊，但是我还知道点这里边的事儿， 嗯， 就是真的挺坏的那些人，尤其 是 大地，你没拍过吗？ 我拍就是小朋友拍的 啊，对，就是那天还真聊过了一次这事儿、 嗯， 因为周围有一人在做这个嘛，然后后来就他就好多周围朋友找他，后来找一不太熟的朋友就说拍婚纱照，说特别坑， 嗯， 真的挺坏的，就到那之后有一些啊，有一些，但是一部分啊， 嗯嗯。 说的特别好，后来呢等照完之后发现这给你的那个数量啊和这个不太一样，就是比如说你说这个多少钱之后，然后发现是给你多少张， 嗯嗯， 你要再想要是那个底板还得单花钱多少钱一张， 就是他总是跟你说的、 就是、 天花乱坠、 对，说的和这做的吧、 嗯、 人家说的这其实是给你来一漏洞，你没多问一句， 嗯， 然后呢就后来你说怎么办是吧， 是 同样说照完之后，对你们这有经验的来说确实没有太大用，没有太大用，哎 哎呀， 有用、好多柜子空着干嘛呀？得装东西啊。 其实真的好像就当时就用一张你挂墙上。 对。 但过了两年。 但是吧，你这么想也不对。你上好了妆，穿上了行头，就照一张，又觉得，是吧？ 对。 租衣服钱有点贵了。 所以叫冤枉钱嘛。 对。 来看朋友们都花了什么冤枉钱。这位朋友说必须是相机呀，买之前各种的憧憬，想着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拍风景， 对， 拍美女拍人文， 对， 买完了才发现哪哪儿都不太适合， 还是带一手机比较合适啊。 就觉得难得拍一个人文刚对上焦，对面的那个对象就有一点点害羞，遮起脸撒腿就跑，久而久之也就作罢了。 对，确实是这样。最早的时候我就发现这问题。就因为旁边一个朋友就是拍，他特别喜欢那个机器人儿，自己做一个箱子，在这箱子里边打灯给机器人拍照。后来我发现他不拿什么专业相机，就拿一卡片机，拍出哎效果还不错呀。后来其实说实话，他说就是这个手艺在呀，你用那个差不多的相机就能拍差不多了，你手艺要不在，你买再贵的相机没用。 就是你还是要掌握一些专业的知识和技巧，是吧？ 什么道理呢？ 就 是说你这个游泳快慢啊，和游泳池和水质关系并不是特别大， 跟泳衣有关。 主要是那个泳镜比较重要啊。对吧？来看看那个其他朋友啊。绿绿无穷他说了，和两个好朋友呢合租房子，家里边人呢就是不让我搬出去，哎，这押金和租金都交了，得退也损失了，觉得偶尔住一下也可以，也就没退。后来租了一年就住过两天，这是真有点奢侈了。您这个本来是能避免的事儿， 对， 是不是？ 就是也就是说明明有家非得搬出去，想新鲜两天， 新鲜两天，然后租一年，就是任性。我就得想试试。 菲尼是我说学语言，因为各种原因自己报名了两次语言的学习。比如第一次呢是在读到中级之后实在读不下去，因为太难。然后之后呢又因为某些原因又去报名学语言，然后断断续续念了五次，然后最后还是办了停课。然后呢今年想起还有这档子事儿哈，打电话过去竟然还可以续读。 嗨，太厉害了。 其实真不是多想读，只是觉得真的是心疼那些钱，觉得花了冤枉钱。 对。我还真是发现就很多人有这习惯，就是为了省钱多花钱。 比如说什么事儿呢？ 就比如说像这种关于这种续课的事儿，本来就还有包括刚才租房的事儿，你本来就可以得了算了，我这一月的押金 就不要了， 我不要了，我不租行不行？对吧？我让给别人，我不要了。这押金这几百块钱您拿着吧，不行，我必须得花更多的钱弥补我这五百块钱。 我感觉那样会更加划算。 对呀，怎么想也那样划算啊！就多花这么点钱，哎，能把这点钱弥补过来，我还能用上。 最后就是那些钱都浪费了哈。 对， 就 最早的时候我是从哪发现买东西一赠一。就特别累，就让你觉得你本来比如说哎我想买这么一件衣服，哎您买这件衣服特别值，因为现在有一活动，买一个这个跟它同等价位就能赠送给您一件。哎有点意思啊，我这不得挑，非要挑，要不就加点钱赠送您一件嘛，一般都挑来挑去，哎这个来一件弄一件的，买两件回去了发现另外价钱那件不一定穿。 要说起购物来说的话，花的冤枉钱太多，什么换购啊， 对，换购， 什么凑单减满减呀， 对，凑单免满减， 这都算哈。 对， 还有就是为了，其实真的现在逛街就是这样，或者是那个上网看也是一样，就你本来只是想买一本书，最后买回来整个世界。 什么这牙签儿啊，纸巾啊， 对，真的是 调料包啊。对，全跟着 莫名其妙的买， 跟着书一块儿回来了。 对 呀，所以说现在买的不是东西，买的是智慧。对吧？对，看看其他朋友。 又到这时说买了一条波西米亚的长 裙，嘿， 结果长辈不让穿，三年了，一直都放在那儿， 只能看看了。 波西米亚， 就波西米亚风格的长裙。 这种长裙本来也是啊，如果不是出去玩，平时穿确实有点， 稍微有点不太， 对， 一般就在海边什么的， 对， 是不是？ 嗯、 这个哈很美，拍出照片来，人家不觉得你穿的啊有点别扭，但你要说在大街上、超市里边，你穿这个稍微有点别扭。 跑步的时候 啊。

总是充满感激，所以今天你向我告别，我也会微笑着来送你。 小妹妹送我的狼牙送到了大门西呀，一抬头我就瞧见了有一个卖梨的呀，我有心给我的狼买上梨两颗呀，又想起身子虚舍不得那两东西呀，小妹妹送我的狼牙送到了大门北呀，一抬头我就瞧见了一对鸳鸯来戏水呀，鸳鸯戏水成双又配对啊，也不知情郎哥多久才能把家回呀，也不知情郎哥多久才能把家回。 欢迎回来，这里是乌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 嗯，大家好，我是吴建浩。 大家好，我是于思淼。刚刚这首歌是送给吴主播的， 为什么呢？你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就送给我了？我从今天开始，我从2018年开始，我就要往时尚这感觉发展了，我不就不走传统范了？ 我没说你不时尚呀，这个歌多时尚，这是这个传统跟现代的结合呀。 我就有传统就不着边。 怎么会呢？你就是一个 传统人 结合呀。 没办法，就是这么好。今天来聊的话题说的就是您花过哪些冤枉钱哈，旅行啊，婚纱照啊，还有各种课堂什么的，花出去的冤枉钱。欢迎大家也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来看看中国首批高校电竞专业配79,999元的定级配置啊，一起吃鸡，全班一起学习吃鸡，是什么感受呢？中国传媒大学电竞实验室是数字娱乐专业，简称是电竞专业学生的这个专属教学基地。实验室呢，这个配备电脑配置也相当高啊。据介绍，其中这个一个电脑啊，这个价值是79,999元。学生的称这个课程呢，主要是高等数学、游戏概论等等。 嗯， 特别好。 对，我就觉得这个能玩这个也不是能玩，还是电竞专业。 嗯， 特别厉害。 对呀、啊，你全班一块玩游戏。 你就是，我觉得这样的孩子是手眼协调， 特别好， 这个反应速度都超级快。 他们回宿舍是不是都得就是？不想玩游戏了，就你看大部分 对 吧，专业都回宿舍玩游戏，他们回宿舍看会儿书放松一下， 太累了。 于淼，今儿咱逃课，咱俩去趟图书馆吧。 哎，还真的是哈。 对 呀、 啊，你说 什么东西也是这样的。 对，你这平时这个好多大学同学可能就是、 嗯、 哎，回到宿舍一块玩游戏啊， 嗯、 游戏有真有这便利条件，真别说几个人在一块儿。哎，课余呀，你比如完成作业之后有那么一小时两小时玩游戏，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对吧、 嗯、 游戏朋友在一块玩的特别痛快，咔咔在宿舍里玩，你对于人家来说上课就玩。 对，而且我真的觉得这个专业其实它是高度紧张的一个事儿。 对， 是吧， 是这样的。 嗯， 高度紧张，而且还就是你看人家这个一玩游戏咔一掉线，哎，那人干嘛去，那人掉线，那人那个晚上熄灯了， 嗯， 这那人下课了。挺有意思， 真是 挺好玩的，挺有意思啊。 接下来看一个好玩的事儿吧、 嗯， 这个婚礼上唱这个歌真的合适吗？ 啊，什么歌呢？ 不知道大家理想的婚礼是什么样的？ 嗯， 反正不会是这样的。这个新郎竟然对着新娘唱《丑八怪》，这个旁边岳父的内心 啊，丑八怪呀呀呀，是这歌哈？ 嗯， 就是还得呀呀 呀呀，这真的，我觉得这新郎应该想想以后的日子， 肯定特别好过。 是 不知道怎么想，不知道怎么想的，反正真的挺不合适的。不管人那词儿里边可能有一些反，我还真不记得这里边词儿了。但是我觉得，就算这有反转，但您那丑八怪这太强调了。 这没准儿他在唱自己。 不如要不然唱一个什么分手快乐，我们不会有好结果。 我们离婚吧。 有这种歌吗？ 我没，就这么一说嘛，就是说这个感，我觉得这情绪跟那差不太多，还是稍微换一换咱们，是不是啊？继续关注来看看考试中我的心情平静啊，甚至有点想吃饭，这怎么回事呢？云南的一个这个学校啊，300多名学生齐聚某单位食堂，一人一圆桌，不过桌上没有菜，只有考卷啊。这个考卷听着也挺香的，试卷这个考卷啊，这个学校老师也说了，说因为呢这个考试啊需单人单桌，但是学校这桌椅真不够了，只好就借用附近食堂圆桌资源共享。网友说了，心乱如麻，上桌只想吃席。 真的是不知道大家就是昨天有没有看到这张图片和视频、 对， 真的，所以就是你会感觉就没有菜很奇怪， 对，就是，但是有人家有考卷， 正好可以求一下这个面积， 对对对， 圆形面积， 特别有意思啊。 来看看吧，来看看这个12月中旬以来是南宁的一件事儿哈、滴滴打驴被紧急的叫停了。来看这个南宁的市区道路上出现了不少身穿荧光绿色的外套，那么头戴小红帽的电动车的骑手，他们是均来自一个名叫驴滴出行的网上平台，那么可以用电动车、那么电动车呢是可以为市民提供类似网约车的这个载客服务，被网友称为滴滴打驴。那么就有网友认为，有一些很近的地方出租车不愿意走，那么拥堵的路段也不愿意走，那么真有了滴滴打驴的话呢，会方便省事多了。不过呢，也有网友提出了质疑，说这个驴滴出行是没有运营资质的，万一电动车在路上出了事儿，那么责任的划分和理赔是个难题。那么南宁市交通局的相关负责人也是表示，根据相关的规定，那么南宁市呢是禁止电动车、摩托车和三轮车等等非机动车从事道路旅客的运营经营的运输经营的，所以这个驴滴出行的接单客运营的行为呢是涉嫌违规，已经叫停相关服务了。 无论是否真的方便了我们生活，但是它一定是合规矩的， 是 对吧？一定是有这个相关规定来规范它的、才是安全的出行方式。可能一次两次您是觉得，哎，我去近道又不想自己骑车了，对吧？自己又没这电动自行车，人家送一趟特方便，确实方便生活了，但是它不符合规定，对不起，不能让它继续了。 是的、 继续来关注，来这个浙江海宁的77岁的爷爷考生五战考研路啊，年轻人要加油干啊。2018年的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呢，统一开考了。这个浙江的一个考点，77岁的大龄考生啊，与年轻的赶考大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今年老人呢，也是参加第5次研究生的考试了。邹老呢，也是这个出生在这个海宁啊，自幼家贫，酷爱读书。退休之后呢，老人依旧是不忘梦想。63岁的他呢，从2003年开始，第一次参加高考啊，然后呢，一举成。这个为这个家喻户晓的爷爷考生，此后的5年当中呢，4次参加高考，2008年呢，终于也是被一所大学录取，成为了一名专科生。经过努力呢，他成功的专科升本科了，成了一名本科生。毕业之后呢，他又开始考研这个梦想。啊，他说我今年77岁了，那么大了还想参加考试呢，希望年轻人能更加努力，加油干啊！进考场前呢，他也是和这个周围的同学，他的。同学，年轻人说了这番话， 真的是这个，这位77岁的爷爷都可以考研， 对呀、 我觉得年轻人没有理由不努力， 对，没准人家考的电竞什么专业什么的，一块儿啊玩游戏。 再来看看这位三轮车夫呢，是自学英语给外国人当导游，17年来呢是接待了外国人743人，那51岁的许世杰呢，一个会。英语的三轮车夫，那么每年呢是有大量的外国游客来开封，为了让他们能够了解开封呢，许世杰是自学英语，并且用6本英文日记记录了17年的经历。他说呢，没有觉得辛苦，做文化的传播者，用汗水创造人生价值是很充实的。 没错，又是一位励志的啊，一个这个算大爷吧，是不是？ 是 叔叔啊、就是这个长辈给我们这个做出了榜样，是吧？什么时候努力都不晚 啊！ 我们继续来关注吧。最近呢，网上肯定会有一个视频，大家就看得特别可爱。虽然是一个打架的视频啊。这个但是觉得特可爱，两只考拉啊，考拉，特别可爱。 当街呢大打出手了啊！网友也说了，这个一架耗尽一年的活动量啊。近日呢，澳大利亚的一个公路上呢，两只考拉大打出手，他们抱在一起，不停地翻滚啊，还不时地用上这个什么这枝顶住对方啊。一只考拉也被压在地上，挣脱之后呢，落荒而逃。另外一个考拉也是穷追不舍。网友就说了啊，耗尽他俩一年的活动量了。哎呀， 真的是觉得这考拉不是就负责卖萌吗？ 这树袋熊嘛，就是、 嗯、对啊， 这树袋熊一般都是就是那种做个头像啊，是不是？什么时候可爱说孩子的时候用一下这考树袋熊。 对，而且它真正在树上，你会感觉它不动的话，你真的会觉得它是一个娃娃在那儿， 特别可爱。 对 对， 它打起架来也非常可爱呀。我 就我跟你说，它是什么？它是那种什么？就是说本来性情比较温和， 对， 体态憨厚那种动物， 对， 对， 对， 对 吧？ 对， 它你说一打架吧，还是像在俩人在这个嬉戏打闹。 但你能看得出来很认真， 认真， 很认真， 对。 嗯 啊，对对对， 圆滚滚的， 对，急了嘛啊， 对对对。 要说可爱，我觉得还比不过这个，这也非常可爱， 嗯、 也是发生最近一件事哈、 嗯。 这是呢外国的一个纪录片啊，这个也特别有意思，是一小北极熊捕猎啊，小北极熊嘛宝宝呢跟着这个妈妈来捕猎啊，捕猎海豹。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是等到了这个海豹出动。可这猝不及防出动呢，哎，这特有意思了，因为它是一纪录片啊， 嗯嗯， 就是一个女士。很端庄很大气那种配音 啊， 再给你在这配着什么这个小北极熊什么妈妈跟着不是宝宝跟着妈妈出来捕猎，经过漫长等待，这一切终于要一个什么什么的时候，突然间这海豹往出一钻，给北极熊吓一跳，小北极熊就直接给吓翻了，就在那坐着这玩的等着这个海豹要捕猎嘛，妈妈在旁边盯着必须捕，今天就开始学习技能了，在这玩着雪球的时候，然后等一个特别关键特别萌的海豹出来了，这小北极熊。先坐在地上，然后往后来一后滚翻，就趴在地上了。然后海豹也特别萌的看着他，就特别有爱的一个画面。 然后变成好朋友了。 后来倒没你拍一，我拍一，但是具体你们成为好朋友应该是差不多了哈。今天和大家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关于花冤钱的事儿吧。花了哪些冤钱了？欢迎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起来听一首来自林俊杰的歌《不为谁而作的歌》。 为谁写的歌，林俊杰的。 嗯，今天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花过的冤枉钱啊，花冤钱。 嗯， 欢迎大家也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啊。格尼塔说了一句话，他说太多人挂嘴边一句话了，就导致我们老花冤钱。 嗯， 还来都来了。 啊，还真是， 是不是？你来来， 嗯，对对对， 买一个吧，买一个没一家，还就反正也能用。但凡我觉得说这句话的时候， 嗯， 这东西不一定能用得上了， 啊， 是吧？但凡 很勉强， 哎，对，很勉强了，那干嘛呀？ 嗯， 是不是？ 对， 我反正我觉得这就是，也加上我们就比较抠门那种啊，你能不买就不买。 嗯，其实我现在真的是越大越觉得不应该买那种，就是你当时已经犹豫了， 对对， 就当时已经犹豫的话，就真的不要再买了哈， 基本上用不着， 对，你拿回去可能也不是那么喜欢。 对呀，啊， 来看这位叫麦 K 的朋友说，订婚纱照的时候说，哎，我觉得这个订一些东西也是挺花冤枉钱的。 嗯， 就是你已经把钱搁那儿了， 对， 就你即便是以后改变了想法也必须得去完成那个事儿。 但是吧，你说现在的这个什么就是订的这些东西啊， 嗯， 和以前还不太一样， 嗯， 对吧？ 嗯， 以前呢是什么呀？以前是你订不订都行，现在可不行。 嗯， 现在今天半价啊， 嗯，是， 明天可就不半价了。 这个月有活动， 有活动， 嗯， 就这今天最后一天了。 嗯， 啊，您看看怎么办吧。 尤其是像这个 YK 这位朋友哈，刚刚没说完， 嗯， 他说订婚纱照的时候说，我订好了，等我减点再来，就是减点肥，女孩子嘛， 嗯， 两年以后去拍照，胖了六斤。 啊， 这真的就是很鸡肋的， 对对对， 这个事儿， 对对对， 就已经 尴尬， 对，已经说明两个人的感情也不会就因为这个拍不拍婚纱照而有什么影响，都两年了嘛， 对， 然后又胖了， 好尴尬，订套婚纱还得啊， 嗯 嗯，俊也说了，和相亲的女孩啊，吃饭、看电影、玩电玩，回家就没信儿了，冤枉。 不要总是目的性很强哈， 对， 就有这个过程，有这个经历也是好的嘛， 对， 最起码你再认识下一个女孩就不会花冤枉钱。 对，嗨，对，主要对，主要是我觉得这钱也该花， 嗯， 也该花， 嗯， 毕竟咱们是不是， 嗯， 作为男士陪女孩去出去，不成 AA 制不就得了吗？对吧？ 行， 嗯， 行，都行。来看这位叫拉布拉拉熊的朋友说。 嗯， 这个去厦前年的时候去厦门去玩儿， 哎， 不知怎么的就进了一位卖草药的大姐的家，买了一堆天麻。这大姐说打成粉末吗？我说打，于是3000多块钱也打成了粉末。 嗯， 对 对， 这对于我来说是永久的创伤，关键是买了之后真的没有用过。 对， 嗯， 那个特别贵那种菌类是叫肉松茸还叫什么，叫什么 鹿茸吗？ 我不知道叫什么，就那个东西， 肉松吗？ 肉松茸，肉松茸， 肉 松叫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不知道， 就类似那种中 药材， 菌类， 菌类的， 菌类东西，菌干儿， 菌，啊， 就很贵。 茶树菇吗？ 不是，那很奢侈那种，我还真忘了叫什么，一朋友啊， 奢侈的那种。 我听说这么一个故事， 嗯， 这个人家送他一些这个很奢侈，一小包就一小包了， 嗯嗯嗯， 放在家里边那个橱柜里边， 嗯嗯， 放里边一直保存着， 嗯， 什么时候然后弄做一次。后来呢，有一天就是他母亲不会会不定期的来， 嗯嗯， 后来呢有一天一回来之后，嗯，家里边做打卤面了，啊啊，哎，这么香，今天那个是就还不错，你这个手艺行，这准备要吃的时候，这哪来的这个香菇啊？啊，就你柜子里边的香菇，我柜子没有香菇啊。不会啊，我就那一袋干的，一看把自己那给吃了，做成大卤面了。 其实只要吃了就不浪费嘛。 但是就是听说价格还是比较奢侈的，就是这一顿大卤面的钱可能，哎呀，有点。 对，这个应该是在煲汤的时候放一点点进去。 对对对，提点鲜就行，切一片提点鲜就行了。他妈就比较奢侈那种，咔咔咔咔咔。 提味儿吗？ 对，提味儿，说一进屋就闻见满屋飘香，哎呀，厉害厉害厉害，嗯，对，家里边经常会有那种什么。大红袍煮茶叶蛋啊，这种故事有，真有 是吗？ 啊，哎，挺有意思的 好吧 啊。对， 嗯， 这不算花冤钱， 嗯， 用上了，这你 我还是觉得只要用了就行，是不是？ 哎呀，哪天我给你做一顿去啊？哎，再来看看其他朋友， 嗯， 这个清香酒他说的，说到冤钱啊，就是 网购之前那些什么买的那些服装那个贵呀、啊，那个冤枉啊。 嗯， 哎呦，嗯， 是。还有比如说，也是发生在这个爸爸妈妈身上的哈。 嗯、 这位素心说了， 嗯， 不用说，现在在网上找的都是中字英语对白的视频，每次带老妈去电影院哈、 嗯， 老妈都会抱怨，怎么都是英文原版，听不懂， 嗯， 不像以前看电影的感觉了， 对， 就是有了一种花冤枉钱的感觉。 对，但是现在好像是不是也有这国语版和英语版可以挑？有些人就不太喜欢那个现在配音的，他就选择那个英文版，或者像我们这种英文特别好的，听就跟母语似的，Hello 啊 ，Thank you 啊，就这种。 那这个看一场电影还挺辛苦的。 这不就你就感觉就很。就很舒服， 手机都不能用了，老拿手机扫人家那个是什么意思？扫这一句是什么意思？ 老得查，那手机反还慢，关键是电影院里边网还不太好使，嗯，就多少阻碍了我们。 嗯， 对，今天聊了很多花冤钱的事儿哈、 嗯， 对，就是少花冤钱，是不是？ 嗯、 是节俭生活挺好。 对， 就有些当我们真的出现说，哎，这个也能用得上的时候，就最好就别买， 嗯、 买完之后一定会后悔。 嗯， 对吧？今天我们总结出来的， 是 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宝贝， 拜拜。 FM 986